没有温度，没有生命，那不是你真的自己，那没有你眼泪和心，我只是你失眠夜里一个温度，一段生命。别哭，我想爱的你，我们不需要说爱你爱我之后，多少重量，多少意义，那不值得你我伤心，那是我爱你的心意，那不该留下的痕迹，该来就来，该去就去。别哭，我想爱的你，我们不需要说爱你爱我之后，被真相彻底痛醒，在感觉揭穿的空虚，在被黑夜燃烧心底最真的东西，我们没有真情可以遮风挡雨。别哭，我想爱的你，我们不需要说爱你爱我之后，在被黑夜燃烧心底。